今夜我又来喝醉，以为我真的好累，心里的苦不知说给谁，只好自己来背。今夜寂寞难入睡，只好用酒来麻醉。我的眼泪你已无所谓，谁能体会我的伤悲。 醉了以后更加的狼狈。